喂，阿迪，你叫知唔知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嗰个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晚都任睇唔嬲。 咁手，咁有冇得睇 A V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翻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大家好，我是夏萨特，你而家听紧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漫天风雨，不起云涌，黑鬼德，色母尊，万不惊心。 嘉宾钟伟恒，同奕明。 好，嚟到我哋第二节嘅漫不惊心，依旧有我色母尊， 大嚿石， 阿迪喺度，阿迪喺度， 马Sir，马Sir，马Sir， 仲有三位重量级嘅嘉宾主持， 系 我哋嘅 Hot Toys 老板 Howard， 阿 Joe， 同埋阿兴。 大家好， 嗱，黑鬼依旧冇上到嚟，真系醉咗啦， 唔好理佢啦，算啦， 算吧啦， 离起身啦佢。 头先第一节完嘅时候咧，其实我仲有个问题想问嘅。头先阿 Howard 提到咧 AVP， 其实我好想问咧，点解拣怪兽？因为咧，其实人系咪会比较好啲咧？点解会怪兽咧？ 嗯，因为其实当时我哋叫做人样嘅技术咧，唔系最好嘅。咁所以亦都。因為嗰出戲咧 ，AVP， 咁我自己係好中意 Predator， 咁所以一個版權會有咦 Alien 同埋 Predator， 我梗係即係好想去攞到啦，咁亦都想就算唔係人樣，我哋都可以做一啲即係怪獸，我哋都可以顯露我哋嘅技術啊咁樣，所以我哋就嗰陣時候就好想好想攞，亦都喺即係出戲上之前嘅一年，我哋已經去籌備點樣去攞依一個版權咁樣去做。 係咯，嚟到Hot Toys 今年，頭先我上一節我都講過啦，十三年嘅年頭裏面咧，咁我諗 AVP 對你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啦。咁回顧我見到咧，我自己都有買玩具啦。咁喺港產片方面咧，其實我見你揀唔少，即係揀得唔多嘅喎。我記得咧就係《愛君如夢》。同埋 透明狀 係啦，點解喺港產片方面咧？你喺呢十三年裡面嘅歷史裡面咧，你哋會揀得咁少咧？ 其實如果你講依個即係做一啲叫做商品化電影商品化喺香港更加唔成熟，咁所以你話要做一啲即係電影嘅 figure， 咁其實都幾困難嘅，因為咧我哋其實譬如叫做即係除咗我鍾意荷里活嘅片啦，咁但係即係港產片，即係八十年代好多好精彩嘅經典嘅港產片，但係嗰啲我哋一去到問可唔可以攞到版權，咁就發覺原來係冇包呢個肖像權嘅，或者叫做可能有多即係係俾唔到個 rights 出嚟嘅，咁所以變咗就都幾困難去做呢樣嘢，或者叫做嗰陣時候即係《愛君如夢》嘅 figure， 其實啱啱嗰陣時候我哋就即係認識到即係有關嘅人係可以幫我哋攞到個版權，咁所以覺得。都可以試一下，即係都係劉德華咁樣，咁所以去做，咁但係出嚟嗰、那個即係嗰個，其實我哋嗰陣時候個做嗰個都唔係好成熟啦，嗰、那個質素，咁同埋反應都係一般啊，咁但係都叫即係起碼都照試過咯啊，咁所以點解我哋會覺得即係會係做一啲荷里活，因為我覺得做一啲或者係自己中意嘅，咁亦都有一個市場，有其實世界性嘅市場，咁可以即係保障一啲咯。 咁但係咧咁多年裏面咧，我哋都追隨住，如果玩玩具嘅咧，都會追隨住呢個 Hot Toys 嘅潮流去跟啦。譬如最近嘅Marvel 系列啦。嗱 ，Iron Man 真係夠香夠獎㗎啦，咁好肯定咧，你哋阿Howard啦，你揀嗰個 玩具角色或者你的產品路向呢、一定有一定固有我們很相信的眼光的。那最近我聽見即是都知道你跟馬 Sir 有合作啦，那為什麼會揀風雲呢？ 其實我們我會除了真的會 其實不是不是 除了真係一啲即係荷里活啊，或者一啲大片，我哋即係覺得即係有保證嘅一啲 figure 之外，其實如果你有發覺我有一啲係會攞我自己即係一個即係成長嘅一啲片段，可能會有啲 figure 我哋會出過，即係譬如啊黃家駒啊，咁又我最 Beyond 咁啊，跟住就啊哥哥，我哋都有做。 今年啦， 今年啦嚇，咁嗰個其實我又係攞咗，即係問咗好耐。咁其實風雲其實都係即係我哋即係其實大部分即係 Hot Toys 裏面嘅同事嘅一個即係成長嘅一個回憶片段。咁所以其實我係覺得即係好有意義，咁所以其實我哋一早都有一個咁嘅打算，就係、是、想哇有朝一日都點都要做翻一隻即係風雲咁去即係點都要即係 Hot Toys 一件即係商品即係商品化嘅 figure， 咁呢一個係一個我覺得一個代表性。 其實我講下先啦，即係話同 Hot Toys 合作，我首先就講下我咁多年，其實我參加漫畫節都見到 Hot Toys。咁我成日咧就每一次做完漫畫者，周圍喺度流浪咁望嘢噶啦。咁啊，開台時永遠都係俾我仔走埋睇嘅。坦白講，我唔係一個玩玩具嘅人嚇，即係我唔會買嚟扭下扭下，亦都好少話儲玩具啊。但係你哋嗰個精工，我覺得唔係玩具嚟嘅，係藝術品嚇。即係我覺得呢個階段已經係另一樣嘢嘅。即係我成日會睇一個咁細緻咁 detail 嘅嘢咧，睇到我哋啲做美術嘅人咧就好開心。即係譬如 Batman 嗰啲細節位啊嚇，嗰啲全部都覺得哇咁真嘅咁。我諗呢啲就係我哋開始去認識 Hot Toys 嗰時候，我都係喺漫畫節認識你哋嘅。不過你當然唔識我啦嚇。 啊，我點會唔識你？ 我就成日睇周圍睇啊，周圍睇睇下咁啊，亦都好想。當然咧，我哋都有做過好多 figure 啦嚇。咁啊，你哋嗰一啲咧，我係真係覺得好難做嘅，因為又要。我想是最重要，除了你的 body 之外，就是那些車那些衫呢，是很難，我覺得是一個專業來的。經過今次的合作，我更加覺得呢，你們的專業呢是覺得是很獨特。譬如好像我說我們今次的合作，我雖然做得是我認為是最漂亮的一個，但是我付出時間最少的一個。即是我通常每一個做咧都係雕到，即係雕個樣，唔係粗口啊！ 呢個唔使剪嘅，呢個中國嘅成語嚟。 即係嗰個樣啊，淨係執個樣都已經哇，來來去去咧就搞咗好耐，梗係好煩，搞到自己都驚嘅。跟住然後往後咧就今次唔同啦，今次同阿祖合作啦嚇，因為香港人係咁，以前都係香港人嚇，但係佢真係咧好有自己一套，佢一攞上嚟咧有七八成嘅。我見到話，我已經同佢講：，哇！呢次開心啦，佢咁接近嘅，咁啊唔使跑好遠、 啊。安心啦。 Matter 話望到家鄉啦。 係啊，每一次咧，如果第一下見到都已經好遠嘅時候咧，就已經流曬汗啊。咁今次唔係啦，咁往後跟住，然後嗰個 body 嗰啲身體咧，佢就又願意投資多少重新去做過。我知道是貴的，因為我以前都做過，佢真係願意重新雕過一個步驚雲嘅一個比例。因為我的比例就不是阿洛舒華新力加那些的比例，它是比較偏長一些的。這些他們都願意去做的時候，跟著到開始衫的衣飾，他們提供很多選擇，甚至乎呢他們的選擇是超越了我的要求。即是他們認為呢好像興奮，很多時候拿回來給我看，這樣緊身一點好一點。當然我有時少少反彈，但通常都不用說，即是我覺得他們呢就有自己的一套，是有自己的眼光，即是他那條褲的 cutting 啊，他都能夠可以看得到呢。每一次上來我都覺得我在望完之後，他們說有些做得不好，他們就說，我通常想說一句就是你們告訴我有哪些做得不好，那就簡單一點，那他們就會數曬出來。那數曬之後呢，那不單止就最近做到個步驚雲頭，我硬是看到有些不好，是個嘴有一點嘟，真的很細的。 跟住由佢真係就係鏟過去，又再重新雕過。我覺得呢一啲就睇到咧，就係我哋香港人嚇細心或者係求真嗰個咁嘅精神咧。我覺得呢啲就係 Hot Toys 喺市場立足嘅最重要嘅一點，唔單止一個 Howard 啦，仲有我就係我香港人每一個環節都能夠做好佢嘅一個精神嚟。 嚟到呢度啦，嗱，默默唔出聲嘅香港代表隊人， 係你好，我喺度嘅， 真係要講 啦。嗱，我真 係 想問， 其實 咧，你面對到阿馬 Sir 嗰個要求啦，到佢真係接到呢個工作後，誒阿 Joe 去負責呢個 project， 佢係我哋其中最好一個雕刻師，面對布京雲，哇！話冇壓力呃人嘅，咁但係阿 Sir 頭先講嗰啲聽過曬啦， 係 嗱，你回想一下，初初你知道呢個工作到而家差唔多完成啦， 係 講個感受嚟聽下咧。 嗱，其實咧，我諗要講由阿 Howard 啦，佢有一日同我講，佢話：你有冇興趣嘗試下做馬 Sir 嘅布京雲呢個角色？咁我就要追溯翻。即我細個嘅時候，其實我自己本身咧點解會畫畫呢？其實咧嗰陣時咧，我諗我都係十一二歲到啦。嗰陣時係冇乜零用錢嘅，咁就嗰陣時啲屋邨咧就家家户都開曬門嘅。咁隔離咧就有個哥哥，有一日就話：喂，靚仔，我俾四本漫畫你睇，我唔要嘅，你攞去睇。咁就其中有一本就馬 Sir 嘅《中華英雄》，咁就《如來神掌》《醉拳》同埋呢個《龍虎門》，令我有好印象深刻嘅，因為我第一次睇。我仲好記得嗰陣時係馬 Sir 嗰本《生死一線間》，就係、是、講阿劍雄俾陰陽師追殺喺個草叢嗰度。咁我就喺度睇，哇！咁勁嘅嗰啲，即係嗰啲風位啊，或者嗰啲精細度，哇！係有少少超乎咗我想象。我細路睇嗰啲，哇！好靚，即係嗰陣時覺得好靚。咁 而家都靚， 而家更加係即係完全係另一個層次啦。咁我就好記得嗰陣時就係、是。攞住張白紙就照畫，咁就由嗰一個即係嗰個時期開始就開始鍾意畫畫，咁就後尾就即係大個啦，當然啦，咁就後尾就即係讀咗啲有關即係設計呀嗰啲咁嘅嘢啦，咁就開始即係玩下啲泥膠公仔咁樣，咁就識到阿 Howard 啦，咁就即係有份即係製作 Hot Toy 嘅一啲 project 啦，咁當然返轉頭就是、由佢問我喂有冇興趣做布京雲，即係呢度我哋啲兒即係馬 Sir 嘅漫畫裏面嘅角色，即係我哋心目中成喺個腦裏面諗啊，如果有一日可以做得到呢啲我自己伴咗成長嘅角色，咁啊梗係正啦，咁嗰一刻係好興奮嘅，即係而家回想返都仲係覺得好興奮，但係其實佢問我嘅時候呢，我好記得我係諗咗四五秒 dead air 咗，我先答佢。佢問我：你有冇信心做？我話有。 跟住就痛苦嚟啦。 跟住就其實係有壓力嘅，即係我其實同阿 Howard 合作咗都好多 project， 多到我都數唔到。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好有啲使命，同埋有一啲壓力嘅其中一個 project。點解呢？你做好多，譬如我做好多，譬如Predator 啦，或者可能阿凡达啊、荷里活啊嗰啲，都系人哋嘅，即系外国嘅一啲版权或者一啲嘅设计，本土嘅制作，第一次真系由马 Sir 嘅漫画里面嚟嘅一个角色，即系我自己系好想，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自己会系同 Howard， 我谂都有一个谂法，就系、是、喂，其实我哋香港成日啲人都即系。覺得睇我哋啲嘢有少少睇唔起，講好嘢一定係日本啦、美國佬啦嗰啲嘢。香港本土人即係你做到啲咩好嘢出嚟呢？咁但係即係我哋有個信念就係、是，喂，其實香港都有好多人係其實係好有心去做一啲嘢。咁好啦，我要點樣可以做得好呢？即係其實我都有少少驚地嘅，因為你始終一啲漫畫定係即係一啲。2D 嘅嘢啦，你點樣將佢立體化，其實係難度係都頗高嘅，咁所以嗰陣時我都面對到幾大壓力啦，都幾唞唔過氣嘅，咁但係啦，當然啦，第一次去我又係好記得第一次上去見馬 Sir， 喺漫畫後面嘅馬 Sir 嘅手記裏面見到佢嘅相， 就見好多真人真係未見過，合作會係點想像唔到，咁所以都有少少戰戰兢兢嘅第一次見到馬 Sir， 咁係囉，呢個就係我接到呢個 project 嘅即係前期嘅一啲即係一啲諗法囉。 其實我想問一問啦，做一個雕刻師啦，即係其實我都覺得好難嘅，譬如即係我見你呢一隻眼剔少少，一個鼻大咗少少，鼻翼咗 係 㗎，咁個嘴角深咗少少，你都走去雕，我哋啲老花唔得啦。咁但係其實你喺邊度去鍛鍊呢方面嘅嘢呢？ 其實我點講呢，我本身呢我就唔係好細個接觸或者雕公仔呢樣嘢，本身係真係畫畫多，係我去到即係我係我畢咗業作中五畢業之後呢，我就入咗去演藝學院，就真係接觸到一啲即係叫做真正嘅即係雕塑嘅一啲學科啦。咁嗰陣時係其實有少少係讀一啲叫古典，即係歐洲嗰啲古典雕塑呢，咁就喺嗰個時間呢就開始訓練嗰個技巧咯，咁就即其實都有啲正統訓練嘅，亦都有啲以前嘅，譬如好多畢業嘅師兄，佢哋本身即亦都有啲雕塑嘅功底，同埋有啲 lecture 會教我哋呢方面嘅技巧咯，咁所以係喺嗰陣時間讀翻嚟嘅，其實係。 好奇又問一句啦，咁其實而家我哋一個香港呢個市場裏面，到底有幾多雕刻師咧？即我成日都話我哋做漫畫嘅都係雕刻師嚟嘅， 係， 即真係。手作業 是 不是，而這些手作業往往都在個市場上呢就不是很多人願意做的，現在有多少個雕刻師？ 其實呢我相信呢香港呢雕刻師其實很多，我想是很多很多很多的、那你說真的、是我其實很多的，即其實 我以我認識身邊有很 多朋友，即他們早上是回office 工嘅， 系， 但系佢哋咧夜晚咧，佢哋又會即系攞啲泥鏈，即系佢哋有啲喺啲 forum 嗰啲玩具啲討論區咧，佢哋都會有時話，喂有啲改咗某一啲嘢嘅無面超人啊，或者可能係有一啲佢哋自己鏈嘅嘢，佢哋會即系而家喺啲 forum 嗰度會自己鋪啲嘢上去。其實我覺得有好多人係好有興趣做呢樣嘢，但係其實點解你覺得會好似好少？其實因為好少人用咗呢樣嘢係做嗰、那個即係職業，因為其實。面對的困難其實是很多，第一你那個工作時間很長、即是你需要 的技巧，同埋你需要那個精雕那個功力其實要很高，很多人在家裡可以玩雕得不好你就擺低，沒問題的，沒壓力的，但你要是作為這個職業，你要挑到去某一個 standard 而是 OK，真係可以令到有玩家攞錢出嚟揞出嚟買， 係 俾錢喎，係你一定要去到某一個標準，你先可以做。而嗰個標準係都幾即係頗高，同埋難度亦都可能要改好多次。有啲人可能喂，我挑唔到，咁我用嘅時間咁多，咁但係我可能攞翻嚟個 budget 係得咁多嘅啫。咁生唔生存到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所以其實點解你會覺得好少？其實相對地做雕刻師成為職業嘅話，其實都有佢嘅難處喺度。 嗯，咁其實以你而家嚟講咧，你用咗幾多年功先到今日咁嘅功力咧？ 其實就我就講真，即係唔算話即係功力好高。其實我覺得呢個世界咧，即係天外有天，就算唔係。雕刻師作為職業，有其實好多業餘玩家其實啲功力都好高，即我本人就唔算話即咩，只不過可能我有好多機緣巧合，我撞啱咗呢條路，我就做咗呢、這個係職業咁樣。咁我自己其實本身我讀完演藝學院之後咧，我就喺一間design production house 嗰度咧，就做啲大嘅雕塑嘅，即例如啲咩咧？譬如可能你會去迪士尼樂園，你會見到佢有啲。玻璃纖維做嘅假嘅長頸鹿啊，類似一啲好大嘅玻璃纖維公仔，我本身就係做嗰類型嘅雕塑嘅，咁就博物館嘅嘢啦，即可能做啲模型啊，或者做啲仿真嘅嘢啦。咁咧，我自己咧就去到即係即係臨近三十歲嘅時候咧，我自己就會喺度諗啊，如果我可以將即係呢啲。即除咗我擺喺博物館，我係做人哋嘅嘢，啊有冇機會可以將我自己即係嗰個手藝可以帶得到俾即係中意我挑嘅嘢嘅人手上呢？咁就咁啱就，我好記得有一年我行過兆曼啦，咁我去到Howard 嘅門市。咁我好記得嗰陣時係有Terminator 第一 Terminator 第一集，咁就係阿斯華西利加爛咗少少面，著住件皮褸。我第一次見到香港有人係攞， 嗰 陣時係算係靚。嗰陣時係你見到啲皮褸嗰啲，即係有車嗰啲拉鏈啊，嗰啲細比例，我覺得係好勁㗎啦。即係嗰陣時，同埋有一樣嘢，哈，我頭先都提過，好重要就係佢係攞版權去出，呢樣係好緊要。即係我就喺度諗啊，呢間公司佢係攞到個版權喎，佢可以做到呢樣嘢喎，即係正規去出一件玩具。咁我就啊，不如試下自己攣啲嘢，跟住就自薦就走去，即係打電話上去哈維公司啦。咁就即係就攞自己做嗰啲業餘嘅作品上去就自薦，咁就所以就即係合作。即係開始就幫 Hot Toy 做嘢咯。 咁啊，後係咪你哋即係揾啲雕刻師都係佢哋全部嚟自薦啊？你睇睇， 某程度上都係。 你用咩方法去即係揾呢啲雕刻師咧？ 其實好得意喎，即係我哋譬如你見到我哋同阿 Joseph 去合作，或者我又有一扎韓國嘅雕刻師，或者我哋又揾到可能。又找到阿竹谷龍之去合作啊，或者有些日本的 artist 去合作。咁其實我不是很着跡或者很用力去找呢啲人嘅，但係呢啲人即係可能冥冥中咧就會就個磁場係吸咗佢哋過嚟去幫我哋手嘅。因為其實我哋問翻譬如韓國咁樣有啲即係叫佢哋嚟，即係點解你會覺得要即係加入 Hot Toys 或者點？咁其實佢。好得意啊！我就係見到你做咗啲咁嘅嘢，我就覺得個市係即係個市場冇依樣嘢，咁你又可以做到裡面咁精細嘅嘢，咁我覺得如果我有個技能，我可以啲人雕得好靚或者點樣，我覺得如果加入去，我哋會有一個好大嘅化學作用。咁其實大部分我哋都係唔係講錢先，我哋係講咗喂，我哋合作，喂搞樣正嘅嘢啊咁啊，咁其實所有嘢都係咁樣開始，咁所以其實嗰個玩法或者嗰個合作係其實幾舒服，咁亦都即係都有一啲即係特色嘅嘢咁睇到。 我講開即係製作先講開啊，頭雕啊好重要啊。其實另外咧要即係還原嗰個實物出嚟咧，其實嗰個可能手手腳腳啊、衫褲啊外形都好緊要嘅。即係其實問下監製先啊，嗱，我知道你哋即係要創作一隻公仔嘅時候咧，即係 figure，action figure 嘅時候啦，其實都要話喂，可能要個配件上啊都要好多，即係好似之前出過嘅Iron Man Mark VII咁啦，咁可能都話要超過嗰配件啊，超過其實成300件以上，先可以製作到一隻嘅 figure。其實你哋係點樣去選取、點樣去安排、點樣製造一隻嗰個 figure 過程咧？ 其實嗰、那個機械人嗰度就真係我哋要做到想係做到好多動作都做到出嚟、就唔係話淨係企或者一啲好硬嘅動作咁樣，咁兼且我哋亦都好貪心咁樣想做好多機關啊，或者係要將好多嘢要做到好精細，唔好話將嗰幾件細件嘅黐埋一齊，我哋都想分開佢咁、令到嗰個層次感再高啲。我哋嗰個要求係想咁樣，咁所以就會做到。好多好多件嘢出嚟，有時我哋自己都數唔到，我哋都唔知道我哋都唔知道會做到咁多咁啊。同埋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其實你之前見到嗰、那個嗰、個拆件嗰個版本，即係排到話有超過300幾，其實嗰度仲未齊嘅。 哦，仲未 仲有 唔夠 版， 即係一部分， 講一部分。 其實係唔夠 做咗機械人出嚟，真係 咁同埋仲有一樣嘢係其實我哋唔識砌得翻，好複雜㗎、即係完整咁樣去砌得曬咧，其實係花好多好多時間、好多精神嚇、就算係喺工廠嘅同事，佢哋都係即係每一個人係負責一個部分咁，即係有冇話即係一個人可以？ 砌得曬扎可以砌得曬成隻咧，就其實好困難咯嚇。咁、啊、咁樣。 不過其實嗱，有時 detail 位啲好緊要，即係好似有時網上啊睇好多嗰啲玩家有啲嘅評語都係話，喂，可能即係講緊係少少嘅 detail 位都可以捉得好緊嘅，即係點樣去點樣去完全去還原去還原一個佢哋嘅人物角色人物出嚟咧？ 其實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喺好早之前啦，哈維有講過一樣嘢，即係我唔記得係咪佢in 緊一個人嘅時候，我聽到嘅佢講咧就我就好入心嘅啫。佢就係想將一個真人嘅角色所有嘅嘢縮到落去一比細，一比六咯咁樣嚇。咁我之後都係咁同啲同事講，同啲廠嗰啲人咁講，咁大家都係以呢個目標咁去做咯嚇，咁先至要先唔好理。喺開頭嗰陣時候會有個諗法，就先唔好理之後做生產嗰陣時候會係點先啦。我先做咗呢一樣嘢出嚟先嚇、啊，做到好精細、好 detail 嘅，拆到好多件件嘅咁樣做咗出嚟係得啦。咁跟住先至去諗點樣去做得到咧？點樣去可以大量生產咧？咁樣 嗱，因為其實我哋咧，即係玩開啦，咁啊，成日有時訂咧都可能。即係個時間偏長嘅，我哋有時話訂，哇，今日訂，下年先有得攞喎、啊，哇，真係嗰個過程係較為長。其實嗰個工序係咪即係話，即係要咁長久咧？係咪？ 其實需要嗰個開發時間真係需要咁長嘅，係啊，同埋另外佔咗一個好大嘅時間係一個生產製作嗰個時間。 係 其實就若果你人頭又會係啦，另外機械人都會係啦，人頭嗰個工序會牽涉到好多嘅工序嘅、包括有機器嘅，亦都有好多係人手嘅嚇，咁唔係話順住咁落過，可能做完呢、這、一個做多兩個步驟之後，又再翻去再做翻少少第一個咁樣。啊、即係我哋要求做呢啲層次感係要咁樣做先至得出呢個結果咯。咁但係另外你話要等成年嗰啲嘅，可能真係大多數都係機械人啦、啊機械人咁如果你話 Iron Man 嗰啲嘅喺開發嗰度會係啦，頭先所講話即係我哋要精益求精，要做到好多嘅配件，做到好多嘅動作將一啲CG 畫出嚟嘅嘢做到一個實物出嚟嘅咁樣，咁另外一個好花時間係真係喺生產嗰度、其實可能即係大家可能玩家或者未必知佢，淨係知道點解你哋有啲花咗或者有條線冇畫到嚇，點解你哋淨係睇呢啲？但係其實我哋有好多時間花咗喺噴油啊嗰啲上面。其實噴油 Iron Man 嗰個紅色嗰度咧，就牽涉到天氣啦嚇，同埋每一個人嘅手勢啦嚇、啊。其實佢會係你熱啲又唔得嘅喎，熱啲又唔乾嘅喎啲油，咁你落雨又唔得嘅喎， 因為邊一批貨會好啲咪好睇天氣？ 其實唔係嘅，我哋都後屘都會諗到有好多方法去解決佢，咁只不過係要花時間咯嚇，咁、樣咁有時落雨又話唔得，有時你噴多一下啫。嗰、那個顏色又唔同，亦都有一樣嘢就係因為佢嗰啲油咧係好特殊嘅，係特殊我哋開發出嚟或者即係調教出嚟嘅。今日噴同聽日噴，原來我又唔同嘅， 係 嚇、會有咁樣嘅情況。咁所以我哋面對好大嘅問題就係、是會有好多損耗咯，即係會好大部分係話我深色咗唔得。咁樣咁唔啱啊，唔啱我哋嘅要求啊！咁另外一個情景就係喺工廠嗰度，佢哋會有好大量嘅 QC 會去揀咯。佢哋真係逐件逐件去睇呢一個色同呢一個色係咪配咧？如果唔係嘅話，就會好似有出面有啲產品就會係嗰啲 膠件或者一個 body 裡面會有一些不同色啊、鴛鴦色啊那些情況咯、 嗯哦、即是都是慢工出細貨。喂，講回呢、啊、我知道你們 Hot Toys 來緊即是可能說有些即新的開拓，例如好像有些合金的元素會加回去。喂，那接下來可能說喂、會繼續發展，又有些什麼技術，會不會說有時 figure 我們其實玩的都想說越玩越真的，幾時玩到有真法這件事先？即系讲真法呢样嘢先，有噶，而家有，不过做得唔似。 其实嗰个要关乎嗰、那个物料，即系嗰个胶件，同埋点样可以即系做到个织法，同埋嗰个织法嗰、那个即系个密度啊。其实我哋有考虑过，不过就即系可能个 cost 会系好贵，即系你肯唔肯俾可能七八倍嘅价钱去买一只 figure？ 嗰个成本 会噶，即系你话我哋做眼珠或者点样，其实。技術上都可以做到嘅，咁、啊、但係就即係我哋依家即係叫做個技術都叫做成熟咗咯，咁但係即係我哋又唔夠膽好似好多即係開頭我哋去做依個生意嗰陣時候咁即係乜都即係去撞去試、啊、因為始終我哋譬如講緊個生產個產量亦都好多，亦都可能會好多人會個要求會高咗好多。如果有少少即係偏差，或者可能叫甩油啊，或者嗰只會爆膠啊，咁呢啲其實即係我哋噩夢嚟嘅。咁所以我哋喺而家我哋就每年我哋會發覺，你今年睇我嘅產品同睇我哋。上年前年是有分別的，你會覺得是、嗯、都是精細了，或者 QC 或者所有東西都會好了，但你說是不是很大的分別呢？其實 就不是的，但是你會即怎麼說，當你練功你練到有這麼上下，你即高手你 你要再進步，其實是挺難的一件事。但是我們都一路都是即在我們一些細位那裡，我們就希望精益求精、嗯、是的，這一件事是我們不求即是說很大很大的突破、嗯、即很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客或者 fans 都會，哇！你應該咁，但我哋會睇到就係我哋面對嘅咁嘅問題，咁呢啲 要求永遠都高快過呢個， 要攞個平衡咯。 其實嚟到我仲有兩個問題喎，我自己 咁多 係啊，因為第一個問題咧就牽扯翻頭先阿興講過嘅，其實有冇一次有一個過程或者有一個產品咧，花咗好多時間做埋 photo tag， 但係結果係生產。你作為老闆啊，有冇面對過呢個問題？因為喂，錢嚟嘅喎，冇咗嘅喎，就生產唔到，即係如果係去唔到嗰個賣錢嗰樣嘢嗰步驟啊嘛。咁、嗯、有冇有個咁嘅程序咧？ 其實有嘅，因為做咗咁耐，一定有。如果突然間閃過，就係嗰陣時候做 design toys 啊，阿林長坤咧，佢有隻 figure 咧，你知道林長坤嗰啲係嗰啲 噴鑊， 嗰啲釘釘咧，咁佢跟住佢真係幫我話，哇！我想做個 design toys 咁，跟住。佢即係 figure， 咁跟住咧，佢真係最後真係黐咗好多釘釘落去，咁跟住我哋望到呆咗，跟住哇啲釘釘係要全部要即係獨立去啤，跟住獨立去黐，咁佢又黑白喎、哦，咁如果黐咗啲膠水咁漏曬咁點咧？咁又唔會諗住可以買得好多，咁跟住就企咗喺度，我諗咗一個禮拜到啦，跟住最後都係做唔到 即係依佢咗 佢，我哋都係擺咗喺度咯，跟住就 即係嗰只就係世界唯一啦，而家。 係咯，係咯，係咯，唔係，即係其實都有類似呢啲咁嘅 project 喺度嘅。咁你又，但係又即係唔好純粹係諗話一定要即係做咗生產 嘛啲 嚇。咁跟住哦，都有件都係靚嘢嚟㗎嘛。咁可以即係當係我哋自己嘅 collection 咯。啊， 而且咧難得兩位都喺度啦。其實個問題我真係好想問。 嗯。 當你做緊保堅雲呢個 figure 裏邊咧，其實過程嚇、啊，大家。有冇一啲真係好面對一啲好難嘅難題，又唔夠膽問阿馬Sir？譬如話呢啲其實你覺得做唔到嘅、嗯，或者係阿馬Sir話覺得啊，你係未到嗰個我想要嗰隻，咁大家會唔會話難以啟齒？因為我覺得你其實兩個都好坦白嘅，應該會覺得、嗯、我其實我想咁，因為阿興或者阿 Joseph 咧應該就會好面對就話阿馬Sir好 strict 嘅，佢真係覺得呢個爭啲喎，佢會講。嗯嗯咁、嗯、但係有冇遇過一啲咁嘅問題，或者係真係到而家，因為我諗個完成品都未叫做八完成嘅話，喺伊莎娜成個過程走咗七七八八八八九九啦，有冇一個位其實係大家係覺得困難又想避咗佢，或者其實冇，我哋都溝通得到嘅。 我講啦、啊、我覺得即係 又冇喎、啊，今次嗱，我通常咧同我做親都係我啲人話我麻煩多過嘛，係啊，咩嘅？ 唔係因為馬 Sir 做 figure 係真係挑剔㗎，係、 啊， 即係今次真係好少有嘅一種感覺，就真係誒佢哋自己可以自己搞掂嚇、啊，即係往往出嚟都係。我都唔好意思再講啦，即係已經改好多。跟住佢就唔係，好似仲爭啲，即係鞋突然間話好似大啲好啲。上次我批話 OK 噶，噴咗色之後好似細咗少少喎。 其實唔緊要㗎，馬 Sir 隨便講，因為其實我哋日日都發生緊嘅呢啲嘢。 呢個係我哋日日都面對嘅問題。 即係可能係今日的我打到咗啲我㗎嘛。 因為呢啲我好明白到咧，每一次改動都係個金錢同精神嚟嘅嚇。即係所以我好多時候，如果唔係非必要咧。我哋都唉算啦，冇上次我都 OK 咗啦，今次睇總係覺得有啲唔好嘅時候咧，又唔好意思出口啦嚇。但係佢哋都會自己去話，好似爭少少喎嚇。呢啲我覺得呢種精神好重要嚇，呢、這個真係唔係講吹水啊。佢哋真係我哋覺得我覺得引以為榮就係我哋香港人咧，原來係咁有要求嚇，真係。 咁嚟到呢度，我又想問咧，其實咧一個咁困難嘅產品嗱。艰苦的过程我想八八九九的、嗯、其实、真的会不会讲得切在动漫节我们的读者啊大个仔都流晒口水了见到他了接着先买到了 买到、啊、我们 订是订订订购 订 购订购我都、好像星期一才见到那个相他就帮我拍张相给我、 因为开头我们都諗住如果要搞呢隻 figure， 如果話係今年去生產咧，我哋其實已經即係九成九，我都諗到冇可能。咁我哋想即係慢工出細貨。咁啊，通常如果即係都即係買開 hot toys 嘅朋友都知道，即係通常都係要等㗎啦。 咁啊，流曬口水嘅大嚿石做乜嘢？ 嚟緊咧，其實即係除咗暴驚雲啦，嚟緊仲話有其他角色咧，即係例如好似阿烈風啊，即係紅霸咁、之類，有冇話又有個打算咁咧？即係會話試下出下。 我、都會有噶，係啊，因為其實就算即係簡單暴驚雲咁樣，都有其實唔同嘅時期嘅即係啲造型，咁其實我都覺得即係嗰啲可以即係做啲產品化，都有好多 fans 會好著約 嘅。即係我哋可以慢慢等風雲迷，只要你有耐性。好嘅嘢一定陸續咁嚟啦，係咪啊？好啊， 唔好收口住。我最後仲想問一個問題，比較現實啲，即係話其實我想知道咧，做一個咁嘅公仔咧，基本上我基本個投資成本咧，我知好多啊。普通嘅應該要幾多錢到咧？ 普通啊，咦，好難講嘅喎，真係 二三十萬。四十万， 我谂唔止咯， 系咯，唔止嘅，系 唔止嘅， 过百万一个公仔都 有嘅，系啊，即系 Iron Man 嗰啲绝对系嘅，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我啲朋友同我讲话一千蚊、千零蚊，我话抵啊！如果人哋用咁多钱去投资俾你，用一千蚊去买嘅话咧，我成日觉得系抵 嘅。其实如果即系讲公道啲 ，Iron Man 其实如果你话而家买呢个价咧，其实就。我又唔可以講超值，不過咧，我哋試過咧，同一啲日本嘅同行去傾咧，佢哋就會講啦：你買呢個價錢，我哋做唔到咯。即你去外國嘅咧，係冇人可以，即係佢哋會覺得即係匪夷所思，因為嗰個件啊，咁嘅上色啊，嚇咁嘅機關啊，仲你唔過二千蚊。佢話，譬如你睇到即係。超合金的 CV 表其實講緊要賣二千幾元其實他們的東西當然啦有些關節都做得很漂亮但其實機關啊或者所有東西其實不多其實你們可以看回就是對咯還有就是我們起碼都除了我們瘋之外我們都有時都可以找到一間廠跟我們這樣瘋因為真的很大的問題在生產那裡因為很多損耗啊或者我們要求又很高 但是損耗都歸你的啦 是咁但係佢哋會覺得喂我不如做一啲即係簡單啲或者叫做我買多啲咁我又真係即係 我好奇問佢呀內地嘅廠係香港人定係內地人 香港人香港人咁 都係香港精神 係啦因為都係好得意嘅就係、是、由我開頭去做第一個 project 即係好簡單嘅嘢我就合作到依家咁所以其實即係都大家都知道大家想要啲乜嘢可以即係大家癲 好嚟到呢度啦，最後一個問題啦，憑住阿 Howard 啦，帶住我哋不死嘅香港精神， 製造咗咁多咁好嘅玩具，我想問一問哈活咧，除咗你咁強嘅團隊之外咧，抱住咩嘅信念咧，去繼續做你嘅 Hot Toys 咧？做玩具，你嘅抱住嘅信念係咩？ 玩具角度講啊 ，Hot Toys 往後仲要想行向咩咩方向咧？ 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即係你話啊，你而家見到即係賣緊呢啲咁嘅 action figure。好多人唔去買，其實好似好理所當然去炒賣或者點。其實當中個過程其實就即係我哋花咗好多心血。咁其實我自己覺得，除咗依家你話哦都叫做賣得都 OK， 我係想令到玩具依樣嘢其實將個層次係提高。即係譬如講緊十年前我哋去講。我是做玩賣玩具嘅，或者我叫我玩玩具，其實會俾人笑。我自己見證過無數次，即係好多人行過玩具鋪，哇！呢只好靚喎，你幾大個啊？仲玩呢啲？ 我俾人笑緊。 係啦， 到今日。 其實你唔應即係唔應，其實應該係少咗好多人去咁講。其實依家你話叫做，因為譬如可能講緊一出 Iron Man 去做咗出嚟咁。所有人依家，譬如大部分即係嘅男孩大男孩，有一隻即係一比六嘅，或者有一隻 Iron Man 嘅 figure 啦，喺屋企咧係唔過分嘅，喺度開門口。咁所以依一樣嘢，其實我覺得即係譬如你見到我哋可能會同好多，譬如有啲商場去合作啊，或者去做一啲展覽啊，或者好多即係有人會報導我哋，其實已經即係比。十年前我哋去做呢一个行业已经嗰、那个即係 形头 嗰个形象嘅大大提升。我希望嚟緊可以即係喺大陆嘅市场啊，我哋做緊呢一样嘢，就唔係我唔係一定要买金标，我唔係一定要买好呢个名车或者点，但原来我可以喂买一隻靚嘅 figure， 都係可以代表到我可能有品味，或者我都即係係一個係一個興趣嚟嘅。咁即係我覺得即係可以係慢慢係再行得即係呢個大雅之堂。咁即 係總結翻一句啦，其實Howard嘅嗰個格話俾我哋聽嘅歷程咧，就相等於以前阿馬 Sir 咧都講過一句，其實咧做玩具做漫畫都好，只要你俾個真心落去，大家都係個專業，係啦。咁我做到嘅嘢咧。認同嘅，所以咧，阿哈維講咯，啱第日嚟緊咧，大家會屋企買一隻靚嘅玩具，相等於買咗一隻勞力士擺喺屋企，完全都唔失禮，好嘛？好 ，OK， 咁多謝各位今日嚟呢個節目啊， 多謝曬，多謝曬， 多謝。 各位聽眾留意啦，下一集嘅漫不經心將會喺下個星期日7月28日下午5:00俾各位下載。